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142集，老将。他们在屋内焦灼，外边的福满忽然快步进来。 诸位大人，看谁来了。 萧迟也侧头豁然起身，这屋内的人也都跟着站起身，海良衣更是上前轻盈。那脱了长衣的男人露出白发，与海良衣见礼，又看向萧迟也。 在下连夜疾驰赶来去都求见皇上，不为别的，正是为了离北一事。 萧迟也喉间微涩。 师父。 左千秋却并不与他搭话，而是对海良一笑道： 多年不见元府，身子骨可还硬朗？ 海良一重重地握着左千秋的手腕。 左帅老矣，尚能饭否？ 左千秋长叹一声，回答道： 虽然苍颜白发不比当年，但拉弓射雕仍存余力，元府不必发愁。我此行前来，一是为了暂替纪明打理离北军务，二是为了替萧方旭带句话来。 一屋子人都洗耳恭听。左千秋望向萧迟也，目光深邃，斩钉截铁地说： 离北王虎啸鸿雁山十余年，儿子吃了败仗，他这个做老子的要亲自从汉蛇部阿木儿手里讨回来。 雨声轰然，去都乌云间的海东青长啸盘旋，千万里外的离北军旗随风猎猎。墨色浓郁的大雨间，数十年不出的萧方旭披甲挂刀率兵而出。风掠起了萧方旭的斗篷，他摘掉了不伦不类的斗笠。 阿木儿！ 萧方旭声音浑厚，在雨中抬臂放出离北猛禽，迎风大笑。 离北在东边画下了边界线，你们进来干什么？几十年前我就告诉过你，鸿雁山是我离北铁骑的跑马场。 他声震大雨，只见背后笼在黑甲之下的铁骑齐声拔刀，乌压压的威势像是雨夜里匍匐的庞然巨兽，睁开了眼。左千秋来得及时，没有留给去都可以派遣新将的机会。雷尘玉台威名赫赫，他是雪关银枪冯一胜身后的大将，还是萧继明、戚竹音、陆广白三人的前辈。他离开天飞却多年，没有私兵，他又出身寒素，是永一年锦衣卫指挥使纪无凡收养的孩子，没有家世干扰。他肯出山带兵，海良仪求之不得。左千秋等待李建恒传见时，与萧迟也站在檐下看雨。 这一路干得急，没有什么话带给你。 左千秋长衣半湿，是因为一路上除了换马匹就没有休息。他把语气放缓。 纪明已退回营地，安排了军医照顾，你别担心。 可是左千秋省略了萧纪明的伤势。萧迟也半垂头沉默许语。 什么伤？ 左千秋望着雨夜， 有些话你我只能站在这里说。纪明的饭菜叫人动了手脚，连朝晖也中了招，一干将士拖着病体上了战场，正好遇见了最难打的阿木尔。纪明身中三刀，是朝晖滚下马背带着十几个残兵把他背出重围的。 萧迟也捏紧了拳。左千秋眸中漆黑，他沉着地说： 纪明从前也拖着病去打过仗，他打了这么多年，人是看着无碍，可实际上已经旧疾缠身，这次算是伤到了元气，借此让他休息半年，也是养精蓄锐。 话虽如此，但左千秋教了他们兄弟俩， 对他们两人的脾性最清楚不过。萧继明是外柔内刚，他没有继承萧方旭超越常人的强健体魄，他也没有继承萧方旭说一不二的强硬手段，他没有的萧迟也都有。若是换个人兴许会升级，可是萧继明真爱家人，他天性里带着李北王妃的慈悲，所以他从未对弟弟起过糟践之心。他把自己当作他们的避风港，竭尽所能的自我愈合伤口。这些年他没叫过痛，陆广白也曾经反复说过，他是个人，他在保留人欲的同时，却强迫自己成为了李北的守护神。这一次兵败，败掉的还是萧继明的半生荣耀。萧迟也在这一刻无比憎恶牢笼，他挣扎的伤口在枷锁中越磨越痛，已然变得血淋淋。他的目光随着雨滴落在地上，水洼里承载的是他沉默的痛苦。他强撑着镇定地说， 军中饭菜都有本家杂役在做，大哥和寻常士兵吃用一样，害了他也害了营地里的数千人，此事过不去，我要他们拿命来抵。 啊，负责伙食的人已经斩了，是纪明的意思。 左千秋看向萧迟也，李北受了这样大的委屈，却仍然报的是军粮掺煤，而不是蓄意谋害。萧继明负伤出围，撑到昏迷前下令斩杀了这些杂役，为的就是不要让人顺着谋害的名义查。蓄意谋害意味着全争，掀开了遮羞布，只会让局势浑浊。李北太容易被人当作枪使，萧继明一退，李北兵马将领的任命就要落在去都手中，谁能保证下都的人就是真凶手？借刀杀人也不是没有。再者，如果梅良下毒只是第一步，待他们报了谋害案，朝廷又查不出人，世家公结就可以黑白颠倒，要他们弄虚作假，借着萧继明重伤兵败的噱头把萧迟也弄回去。 你也做得很好，没有跟他们说你想回李北重振旗鼓的事情。 左千秋露出怅然之色， 你若是心直口快，在御前争夺李北军权，那么今夜他们的愧疚就要化作计较，也让皇上起了警惕之心，来日都是隐患。 我料想袁府不会放我走。 萧迟也勉强打起精神， 师父说的是，争夺军权只会让皇上害怕，我手里还有20000禁军，此乃大忌，况且这个关头乌角蛮缠也是耽误李北的军务，师父能来就是解了我的绝境。 我待会儿面见圣上，再与户部和内阁详谈军粮的调派问题，最迟明早天亮就得上马往回赶。你爹跟阿穆尔在东山脉交战，先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的势头打下去。 这里到底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左千秋略谈了军情便打住了，只说， 我久不带兵，回到营地也要尽快熟悉军务。李北跟天飞却不同，李北铁骑善于强攻，我过去在天飞却都是死守，这方面我得跟你爹好好商议。还有一事，召回此次也身负重伤，他家里就生个家来去都的妹子，你回头记得让陈阳去礼部那里走动走动，给人家也报个平安。 萧迟也颔首应声，福满正好来请左千秋入内。左千秋最后看了萧迟也一眼， 你一个人在去都好好照顾自己。 萧迟也行了弟子礼，左千秋迈步先连进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